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37集，出访林家。席明和陆灵溪等人受了伤，警觉性大不如前，单凭关毅那些官兵肯定是不可能拦得住随州的。是以他进来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，前一晚见唐范睡得沉就没有惊扰他，半夜悄悄过来又悄悄走人，竟也未曾惊动任何人。今晚唐范会发现他，自然是因为他想让唐范发现的缘故。其实从上次唐范离京到苏州至今，两人也有几个月没见了，要说随州没有半分想念那是假话，只不过他素来克制内敛，所以旁人也难以察觉。不过唐范不同于旁人，有些话就算不必说出口，彼此也能明白，若到了单凭眼神交流也能明白对方所想的地步，那么语言自然也就成了多余的摆设。 如今关毅外面我已经安排了人手，你不必担心安全问题，从今日起我也会跟在你身边。 那白莲教那边呢？ 现在暂时没什么消息，如果对方有动静一定会露出风声的，到时候再说吧，成天盯着也无用，不如等他们自己先动。 汤范想了想，觉得这倒也是个办法，随州在他身边，一来遵旨协查科举案理由光明正大，二来也正好互相有个照应。不过你既然要隐藏身份，就这样跟在我身边只怕不大好吧？ 自然不好，所以要乔装改扮一下，最好连你身边的人都认不出来，免得他们露出马脚被白莲教发现。李子龙既然在吉安有布置，那么以他的为人，说不定连在官府中也安插了自己的人手。 言之有理，但你总不能又假扮成狄寒吧？这可不像在苏州，白莲教跟你打过无数交道了，不说旁人，就算你蓄起胡子，身上的气质也是掩饰不了的，李子龙肯定认得你。 所以要尽量减少露面。 那你还不如男扮女装算了，那样被发现的机会更小。谁知随州竟然当真了，还认真思考了一番，点点头道， 这样也行，可以说我是你自由定亲的远房表妹，父母双亡，听说你来江西特地过来投靠你的。 得，片刻功夫连身世都给编出来了。唐大人的嘴巴张张合合半晌才憋出一句话，像你这样高大壮实的表妹哪户人家能生得出来啊？ 北方女子若是自幼习武也不是没有像我这样的身材，你看杜归儿不就与你一般高了吗？ 这简直是强词夺理。汤范摇摇头，如果你扮得不像反倒更容易惹人怀疑，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露面呢。 我虽然没有李子龙那样神鬼莫测的易容术，不过易装改扮倒还算过得去。两日之后你派人将轿子准备好，到城中弗莱克站接我便是。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，若你露出半点破绽丢我的脸，可就别怪我将你扫地出门了，我们老唐家可没有这样的表妹。两人说了这么些话，虽然感觉上好像不过一会儿，但不知不觉已经大半夜过去了。如果不想让人发现，随州肯定不能等到天亮才走的。他手掌按住床榻，身体从唐范身上翻了过去，稳稳落在外面。唐范这才发现两人坐在床榻上说了大半天的话，而他因为听随州叙述这些天的事情听得太入神了，也忘了这一茬， 跟在你身边的那几个人警觉性太差了，连我出入都没发现。看来汪直派来的人也不如何。 汤范不以为意。那是因为他们受了伤的缘故。 怎么会受伤呢？ 汤范这才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，随州还不知道自己遭遇刺杀的事情呢。面对对方目光如电的注视，他也不好再隐瞒，就将那天晚上的刺杀事件说了一下。随州听完，眉头就拧得更紧了。 还好你没事，从目前来看，吉安这块地方只怕不会太平，这两天你自己小心些。关意外我安排了人手，你出门时他们也会跟在后面，但毕竟没法近身保护，再多等两日，我先将他们安排好就来找你。 行了，知道了。你几时变得这般啰嗦？表妹还是好生回去准备吧，别到时候吓着了表哥才是正经。随州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转身便要走人，忽然又似想起一事，转过头来。 话说回来， 汤范面露疑惑， 易清到底是谁？ 汤范无语了，怎么还记得这茬？他没说话，随州也猜出来了， 是方才门外说话的那个人吧？上次他带着你的口信去苏州卫所的时候，我见过一面，好像是汪直的人。 不是，是怀恩派来保护我的，身手也不错，心性可堪塑造，是个栋梁之才，就是稚嫩了点，还需调教。 哦，那下次我和他切磋切磋，帮你调教一番。 别假公济私啊。汤范虽然不懂武功，可也知道随州的身手应该比陆灵犀要高上一筹。随州见状就安慰道， 放心吧，不会打坏的。 不说这句还好，一说汤范反而觉得更不安心了。没等他说什么，随州就已经悄无声息地离开了，就如同他来时一样。若不是窗户还开着，真要以为自己大半夜见鬼了。那头陆灵犀睡到半夜，莫名其妙打了个寒颤，下意识地裹紧了被子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唐范就直接去了知府衙门，让范知府将林逢源找过来。谁知去通传的人却回来告诉范知府，说林逢源身体不适，今日派人过来告了假，在家休养。范知府当下就皱起眉头， 去林家告诉他，不管生多重的病都要给本府过来。 唐范按住他，你可知林通判家住何处？ 下官知道。 既然他不来，我就亲自去见他，你将地址给别人说一下，好找个人带我们过去。钦差吩咐下来，就算忙也要说不忙啊。范知府赶紧答应下来，也没有假他人之手，而是亲自带着唐范过去。但他心里也觉得林逢源很不识好歹。 你死了儿子，伤心归伤心，但唐御史是过来为你儿子的死因查明真相的，你非但不努力配合，还装病不起，这闹得又是哪一出啊？ 等到了林家，范知府才发现林逢源不是装病，而是真病了。他跟林逢源就算不是天天碰面，但公务所需，又是林逢源的顶头上司，起码也是两三天见一回。自从林真死后，林逢源整个人就憔悴了不少，成天阴着张脸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但眼前出来迎接他们的人，何止是憔悴，简直和换了个人似的。林逢源头发上原本不大显的银丝如今占了大半，整张脸消瘦苍白，双目下面也挂了两个青黑眼圈，看起来就像老了十岁。唐范没有见过他之前的样子，倒还不会太过吃惊，但是范知府和陆灵犀 都结结实实吓了一跳。陆灵犀附在唐范耳边悄声道， 我上回来见他的时候还没这么显老。 林逢源上前行礼， 下官林逢源拜见钦差大人，拜见府尊。 汤范扶起他，林通判不必多礼，你气色看起来不大好，可叫大夫来看过了？ 多谢大人关心，下官只是偶感风寒，不妨事的。 他看上去不像是偶感风寒，倒像是思虑过度熬夜熬出来的，但人家死了儿子，这种表现也是正常，若是还能笑得出来，那才有鬼。汤范早已知道林逢源膝下有三个儿子，死去的林真是长子，次子稍小一点，现在也在白鹿洲书院念书，还有一名幼子，如今年方六七，还在上蒙学。林逢源自己年过四十，家有三子，自己仕途虽然算不上飞黄腾达，但也比下有余了，实在没什么好挑剔的。可因为出了这档子事儿，如今家中上下的白布还没摘下来呢，也是闹心。唐范寒暄两句，问候了他的身体，便道，本官此来是有一个不情之请。林逢源却直接堵住了他的话头，断然道， 若大人是为了给犬子开棺验尸而来，就请不必说了，死者已矣，入土为安，犬子已经下葬，又怎能将他重新挖出来，令他泉下不安呢？下官失去长子，心中已经十分悲痛，还请大人体恤这点为人父的人之常情。 汤范扬眉，对他这种一口拒绝的态度有些不悦，但面上也没有表现出来，仍旧是尊尊善诱的和煦语气。林通判，本官听说你们林家与沈家过往有些恩怨，此事在外面传得沸沸扬扬，不知是真是假。林逢源对这个问题倒不像沈坤修那样一听就勃然大怒，而是点点头， 确有其事， 能否细说一二？ 沈坤修当年参加县试时拿了第一，但到了院试却被触落，只因当年院试主考为先父，他便由此怀恨在心，等到后来中了进士，依旧念念不忘，逢人便说先父看他不顺眼，故意不让他上榜，又说后来先父仕途不顺，全因做人不积德的缘故，极尽诋毁之能事。 那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呢？ 自然不是，当时他的卷子的确被其他评卷官看好，但最后到了家父手中时，家父却发现他其中有一个字犯了忌，所以将其触落，是名正言顺照章办事，并无丝毫不妥之处。 所谓的犯忌，大约就是譬如说文章里面正好出现在位皇帝的某个字，考生一般就要重新换个字写，又或者故意在那个字上写少一笔，以示对天子的避讳。但考场上大家本来就很紧张了，不少人经常都会忘记避讳，这种时候就要看运气了，主考官或评卷官直接把卷子触落当然是没做错的，但如果碰上一个性情宽容一点的，又见你文章实在写得好，有可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仍然让对方上榜，只是名次挪后一点而已。对林逢源的话，汤范不置可否，不做任何评判，直道， 所以你认为令子之所以会死，是因为沈坤修怀些私怨，有意报复所致？ 不错，沈坤修此人小肚极肠，心肠最是狭隘不过，若非他步步紧逼，犬子又如何会上吊自杀？请大人一定要还犬子一个清白。 这么说，你认定令子一定是清白的，所谓作弊都是沈坤修刻意冤枉的了？ 林逢源没想到唐范会这么问，直接就愣了一下， 然后才道： 不错，犬子的学问固然谈不上很好，可也不至于需要通过作弊的手段来考取功名。 但据我所知，令公子的同窗，本案中同样有作弊嫌疑的考生，其中有好几人都承认，他们之所以知道内幕消息，全是从林真那里听来的。 这不可能，这是他们在污蔑，大人明鉴。 唐范轻轻颔首。明鉴自然是要明鉴的，本官断案，从不偏听偏信，他们的供词要听，你这边的自然也要听。你们两家过往恩怨，孰是孰非，我一个外人不好评断，但若事关案子，就另当别论了。你毕竟不是当事人，只有林真才知道所有真相。不瞒你说，我虽非仵作，但在验尸上也算略有心得。林真虽死，可也同样还能说话。他到底是被沈坤修逼迫，不得不自杀以表清白，还是另有此因？尸体一看，自然分晓。为人父者，林通判想必也希望令子能够死而瞑目的吧。林逢源还是摇摇头。 大人，下官实在瞧不出重新起棺的必要性。那天犬子送过来之前，官府仵作已经验过一回了，确认是上吊自杀无疑。何以大人不从沈坤修那边调查，偏要与犬子过不去呢？ 他这话说得殊为无理。范知府斥道： 放肆！ 唐范制止了范知府，又对林风源道：以往也不是没有被仵作断定自杀，最后又翻案的。仵作的能力素来参差不齐，许多人看了本洗冤集录，就以为自己也能上手验尸了，殊不知这样反而才是屡屡出现冤假错案的缘故。我自当官以来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。若像你说的，沈坤修当真与你们林家过不去，这样的好机会他想必不会放过才是。沈坤修要革除功名的考生有十多人，他们至今仍旧好端端的，偏偏只有林真死了。这其中说不定沈坤修还私下对令子另外做了什么，这才是让他真正致死的原因。难道林通判就不希望查出真相？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唐范也足够耐心了，可林逢源竟然还是拒绝了。 请大人谅解。 如果本官坚持要起棺呢？林逢源沉默片刻。 大人执意如此，下官也无法阻拦。但听说如今朝廷已经另外派下一名钦差来查办此案，下官必然会将此事向那位钦差陈情的。 以林逢源的官职地位，这样威胁唐范未免显得可笑，但时下事情如此，讲究死者为大，唐范想要起棺验尸这种行为的确不会得到舆论的支持，大家肯定会同情林逢源，觉得唐范不择手段，仗势欺人。即便唐范现在是内阁大学士，也要考虑自己这种行为引发的物议和自己名声的影响。陆灵犀在旁边听得怒气丛生。 唐大哥想要验尸，不也是为了查你儿子的死因吗？你非但不领情，还处处作梗，实在太不识好歹了。 话又说回来，他们自从来到吉安府，似乎就总碰上这种不识好歹的人。先是接风宴上那个徐冰，然后是沈坤修，现在又是林风源。难不成是这里风水不好，跟他们八字不合？连范知府都觉得林风源的态度太可恶，太过分。但是唐范却没有众人想象的那么生气，又或者说他以前遇见的人事太多了，比林风源更难应付的也有，这种场面还没法让他变色动怒。他甚至还端起茶几上的茶盅，轻轻用盖子抹了抹上面的茶沫，低头轻啜一口。林风源虽然不合作，但唐范不肯走人 他也没法开口感人，只能沉默以对。一时间，客厅的氛围便显得有些凝滞起来。